神多心得不对然心得大得月亮家家东啊靠西山是那啥的冲儿郎混血啊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文昭关》的选段。